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悦，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7月5号，星期三。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0摄氏度。 下面请听新闻提要。 7月3号上午，大兴区政协举办了今年大兴政协成立60周年委员成果暨书画作品展。活动全面展现了大兴区政协这60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书画展在大兴区文化馆展厅举行，活动从7月3号已经开始，将持续到7月13号。在这期间，每个工作日下午都会免费向公众开放。 记者日前了解到，目前北京新机场航站楼钢网架已经搭建完毕，结构由支撑系统和屋盖钢结构组成，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自由曲面空间，面积相当于44个标准足球场，结构复杂，施工难度大。 2017年6月29号，杭乐庄镇的多个旅游园区，包括老宋瓜园、航天之光和西瓜小镇等，都选出优秀代表，他们代表大兴区参加了2017年北京市旅游安全行业第三届安全技能大赛，并取得了优异成绩。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7月3号上午，大兴区政协举办了纪念大兴政协成立60周年委员成果暨书画作品展，活动全面展现了大兴区政协这60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从1957年到现在，大兴区政协经历了60年的风雨历程、沧桑巨变和辉煌成就。这次展出的主题就定为“聚群力光辉岁月，集广志继往开来”。活动受到了北京市政协和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历届政协委员、区内各民主党派成员、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响应，总共收到了参展作品70多件，证书、奖章、奖杯200多个，还有丰富的书画和摄影作品，完美展现了历届政协委员、各行各界人士的饱满情怀。 书画艺术家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回顾大兴政协60年来的风雨历程，反映大兴砥砺前行的精彩瞬间，展现新区跨越发展的丰硕成果。很多老政协委员在看过展出后表示，看到了当年的峥嵘岁月。据了解，书画展在大兴区文化馆展厅举行，活动从7月3号已经开始，将持续到本月13号。在这期间，每个工作日下午都会免费向公众开放。 本台消息，记者近日了解到，日前北京新机场航站楼钢网架已经搭建完毕，结构由支撑系统和屋盖钢结构组成，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自由曲面空间，面积相当于44个标准足球场，结构复杂，施工难度大。据了解，整个航站楼钢结构由核心区、纸廊两部分组成，航站楼核心区屋顶由6个本身比较完整稳定的受力体系连成有机整体，核心区屋顶由6万多根杆件和1万多个球节点拼装而成。 纸廊钢网架是不规则的自由曲面，采用横架和网架混合结构，钢结构杆件采用圆钢管截面和方钢管截面，节点是镶灌节点或者是焊接球， 为了攻克钢网架施工难题，建设方对不同分位、部位采用了多种方法，包括吊装、滑移、提升等，采取了计算机控制液压同步提升技术。技术系统通过计算机控制的液压同步提升，把钢网架提升到指定位置。根据计划，新机场航站楼将于今年底封顶封围，明年底实现主体工程完工，2019年通航。 本台消息，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市旅游行业安全生产及应急救援能力，为广大中外游客创造安全和谐的旅游环境，2017年6月29号，庞各庄镇的多个旅游园区，包括老宋瓜园、航天之光和西瓜小镇等，都选出了优秀代表，他们代表大兴区参加了2017年北京市旅游安全行业第三届安全技能大赛。 这次技能大赛设有9个实战项目，每个项目都是模拟实际情况，分别是50米物资疏散、60米灭油槽、60米负重跑、100米消防器材识别、担架救人、男子一人2盘水袋、烹饪火灾灭火、男女混合模拟消火栓实际出水打靶、男女4×100米手持灭火器接力比赛。 比赛开始后，各参赛队员争分夺秒，奋勇争先，展开激烈角逐。大兴区代表队的队员们在比赛中表现出了良好的合作精神和熟练的业务技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水平和潜能。最终，来自庞各庄镇老宋瓜园的丁小梅荣获了50米物资疏散第4名的好成绩。比赛之后，参赛队员们相互交流了操作技巧和心得体会，实现了赛训有效结合，增强了参赛选手的消防业务技能。代表们说，他们将更加认真履行安全岗位职责，为营造安全和谐的旅游环境保驾护航，为庞各庄镇旅游业健康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 本台记者靳诗萌报道，近年来，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大兴区的发展变化情况，针对区内企业需求和个人就业意愿，制定出了一系列就业促进政策，让劳动者和企业都从中得到了实质性的帮助。大兴区人力社保局就业促进科科长李哲向记者介绍， 人力社保局这个我们就业促进科呢，负责一个统筹啊协调这么一个部门，因为我们的主要职能呢是制定咱们这个本区的促进就业政策，包括呢宣传咱们市级的啊出台的一些政策。那么今天也借这个机会呢，跟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呢做一个交流，也是给大家梳理一下目前我们现行的一些促进就业的一些政策呀，一些服务。那么从政策制定的主体上来讲呢，应该说咱们现行的这些政策就分市级和区级，那么从受众上呢，基本上就分为企业和个人。那么基本上我们现在的这些政策呢，就是覆盖了各种就业形式。另外呢，咱们大兴区的促进就业政策里边呢，相对于其他区县来讲，我们在技能培训方面的投入也是非常多的。 针对大兴区特殊的区情，区人力社保局在企业招用方面率先制定出了相关的政策。 目前我们单位就业政策呀，这个顾名思义就是鼓励单位招用。那么鼓励单位招用呢，我们通过的方式呢，就是为企业降低成本。大兴的政策呢，应该是以咱们市级这个补贴政策作为基础。市级政策呢，应该它的补贴的人群，你像包括城乡这种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政策嘛，它还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受众群体，我们这个劳动力的就业需要帮扶的，我们需要制定政策啊。所以呢，北京市这个政策是包括这个城乡这种就业困难群体，还有呢城镇的这种失业人员、登记失业人员。那么这些人啊，被用人单位招用以后啊，咱们按照相应的规定，我们发放工资、缴纳保险、签订合同，那么政府是要给补贴的啊。这个补贴的额度呢，一般情况下啊，这个保险补贴10000元左右，那么岗位补贴呢，基本上在5000元左右。在这个308这个北京市这个岗位补贴和社员补贴的基础上呢，这个咱们大兴区呢也是按照我们这个重点地区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新机场建设啊，这个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那么我们有大量劳动力可能在这个转非的过程中啊， 要脱离原有的这种从业的方式。那么简单说，我们遗产地不能种了，啊，我们需要转移就业。那么转移就业过程中呢，说我们怎么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创造优势？所以呢，争取市级的这个大力的支持，在原有这个市级补贴的基础上，我们又设计了增量的补贴。应该说，就业困难人可能我们一个人啊，岗位补贴我们涨了2000，应该达到7000。这个一般的这个登记失业人员，啊，以前是没有岗位补贴的，那么现在我们给这个5000的岗位补贴，而且呢，统一政策执行的期限都是5年。这个政策在全北京市来讲，应该大兴现在是唯一的。 在个人就业方面，从2014年起，区人力社保局就针对农村低龄劳动力给予了相应的岗位补贴。李哲介绍说， 就是在市级这个政策覆盖的范围之内，应该说有这个城乡的就业困难人，还有失业人。那么从我们区来讲呢，我们还有一些低龄的农村劳动力，同样面临一个转移就业的问题，因为我们这几年包括拆迁呀、土地流转呀，这个体量都很大。啊，劳动力从一产又向二三产业转移这种需求，啊，也是很迫切。所以呢，在2014年，我们在本区的这个促进就业政策里边，专门啊针对这些低龄的农村劳动力啊，市级政策没有覆盖到的这个人群呢，我们设计一个3000元的岗位补贴啊，也说用人单位招这些劳动力，也是你要达到一定的工资标准，签订合同啊，这个我们区财政要支付3000元的这个补贴。 为了鼓励灵活就业和自谋职业，大兴区人力社保局也为这部分劳动力争取到了补贴。李哲说， 因为现在新形式的就业也比较多，包括一些灵活就业呀、自谋职业呀，因为他们都是是吧，没有用人单位缴纳保险，是个人出资的，政府呢对这部分人，尤其是这里边的一些事业人员啊，达到一定年龄的啊，再次参与这个人力资源市场竞争啊，有一定困难，这些人你灵活就业和自谋职业我们是要给补贴的。那么这部分人呢，基本上我们的年龄啊限定在40、45以上啊，你通过灵活就业的方式，那么什么灵活就业，就是跟社区居民啊形成这种服务关系，类似于小饭桌啊，这个一些送水啊，包括看护这部分符合年龄条件这部分人从事这些灵活就业的形式，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从业的方式，我们是要给保险补贴的。应该说呢，我们要自己缴纳保险的话，应该一年啊在10000左右，那么补贴之后呢，可能我们2000左右啊，这个一年的保险啊，基本就够了。那么剩余的部分，由政府我们各级的这个促进就业政策，这个促进就业的资金啊，包括失业保险基金，由这个来支付。 本台消息，7月2号上午，魏善庄2016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配套安置房启动了奠基仪式。记者了解到，安置房位于大兴区魏善庄镇北区的多个地块，东到规划3路，西到规划2路，南到魏永路，北到龙江路，建筑规模80多万平方米，共计建设6372套安置房。按照计划，力争在2019年5月实现回迁入住。 据了解，配套安置房被列入2017年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为了保证工程高标准实施，相关部门将严格做好多方面工作，比如抓好设计源头，严格把关户型、外立面、景观、用材用料等方面，让居民满意。同时还会抓好工程建设，确保质量、进度和安全，争创廉洁工程和阳光工程。 本台消息，为了进一步解决新区庞各庄镇就业人员的通勤问题，以及方便群众的日常出行，实现南部镇域与黄村地区的有效衔接，近日大兴区交通局新开通了2条公交线路，分别是星64路和星65路。这2条线路分别从韩家铺、绿海路到地铁生物医药基地站。据了解，2条线路都采用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运营，低碳环保，为百姓出行提供了更加安全舒适的乘车环境。 本台消息，现在许多人都选择健康、灵巧、方便的非机动车作为代步工具，像公共自行车、摩拜共享单车等也都异常火爆。与此同时，非机动车驾驶人无视交通法律法规的现象也比较多见， 比如非机动车驾驶人随意变更车道、闯红灯、逆向行驶、使用机动车道、骑车时打电话等。有侥幸中的险象环生，更有不幸中的生死离别。本台记者就了解到发生在大兴的两起事故。 2016年3月9号上午6点多，在大兴区马珠路和长流南路交叉路口，15岁的男子王某某骑自行车由西向东行驶时，24岁的男子杜某驾驶京牌小轿车由南向北驶来，小型轿车前部将王某某和他的自行车撞出后，又冲入道路东侧近期营公交车站里，将在公交车站内等车的多人撞出后，小型轿车前部又与路边的树木相撞，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的严重交通事故。而经过调查，造成事故的原因是王某某骑自行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因为没有让优先通行的一方车辆先行，才导致了事故的发生。而机动车驾驶人杜某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超速行驶，也是造成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案例发生在2016年12月25号下午3点多，在大兴区庞安路2公里800米处路口，31岁的男子孙某驾驶京牌小型客车由西向东行驶时，将前方电动自行车驾驶人56岁的男子刘某某撞出，造成刘某某死亡、车辆损坏。事故原因同样是双方都有责任。孙某驾驶机动车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超速行驶，而刘某某驾驶非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转弯时，没有让直行的汽车优先通过，这些都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真实的案例再次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请您一定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做到有序交通、文明出行。本台消息，6月30号上午，蔚山庄镇成功召开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暨71表彰大会。会上，镇党委对2017年五个好村党支部先进基层党组织、首善党员和优秀共产党员进行表彰颁奖。今年，镇党委结合“首善之地”这一响亮名号，以政治立场坚定、党性意识强、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和敢于担当作为评选条件，民主推荐评选出60多名农村首善党员，真正让这些讲政治、顾大局、有道德、肯奉献的党员把身份亮出来，为广大党员群众树立光辉形象。 党委书记谢景然同志向受表彰的党组织和党员表示了衷心的祝贺。他指出，蔚山庄镇成功举办了马拉松比赛、2017首届都市休闲高峰论坛、第9届北京月季文化节等一件又一件令人瞩目的大事，是全镇上下党员干部不畏困难、冲锋在前的成果。为进一步提振全体党员精气神，谢景然还以强化职责担当、做合格党员、为现代田园新市镇建设努力奋斗为主题，在全镇范围内讲了一堂深入浅出的党课。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人物专访，无私奉献只为点亮万家灯火。追求卓越品质，坚守执着内心，请听系列报道《我身边的大兴工匠》。 我呢是这个营销部副主任，主管呢就是电费专业。其实我们就是负责这个电表安装、运行维护，还有抢修服务，这些都是我们。 他是国网北京大兴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他担负着地区电网的安装、监控以及日常维护等工作，他多次参与反切电稽查工作，保障地区居民安全用电。工作之余，他还一心扑在电力科研上，发表的课题取得了奖项，并当作行业标准在全市推广使用。2015年，国网北京大兴供电公司成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张颖装表接电首席技师工作室。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新闻专稿。 无私奉献，只为点亮万家灯火的大兴工匠张颖。 更好的叫咱们老百姓用的电也好，怎么更方便更快捷。 走进张颖工作室，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七个带头做七种人的口号：带头用心工作，做敬业爱企的人；带头潜心学习，做技能强的人；带头踏实肯干，做甘于奉献的人。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1997年刚刚走出校门的张颖被分配到大兴供电公司的营销部，成为了一名装裱接电工。从来到公司的第一天起，他就利用工作之余去学习。 定了岗以后呢，就叫这个装裱接电工。分配来以后，这个日常的工作呢，其实也很普通，就是出去每天安排班长来安排有一些今天什么工作，到哪儿去装裱、去换表、去处理事故。很多的时间我们是放在这个下班以后的。当时咱们用的都是机械式的电表，咱们只知道去装表了，但是不知道表的内部结构怎么工作的，哪些东西可以调整它的误差，怎么调整。我觉得还是对我们现在来说吧，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仅仅几年的时间，他就掌握了理论基础和操作技能，同时他还经常参加各种比赛。张颖告诉记者，参加比赛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奖，而是为了多学点知识，为了更好地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2013年我参加的是北京市比赛，那年我是第6名。那年不是有一政策吗？当时北京市组织这么一个装裱接电比赛，假如说第一名就直接授予这个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这个称号。当时其实我都36、35了，我就不想参加这个，因为年龄有可能上来的体力包括人可能都那不这不如20几岁的是吧。我说我起码我拿都拿不着，我也带带这一帮人是吧，带这一帮人让大伙儿都从业务也好，这个技术也好，大伙儿都有个提高。 一直以来，张颖结合工作积极进行科技项目的开发应用。他研究的柱上变低压计量标准化设计方案课题取得了北京电力公司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并在全市范围内推广使用。 在2005年开始搞这同网同质同价，所以咱们当时那个时候就把这些不符合规范的这些东西咱们要换掉，更换成新的。就在这个当时就出现了一系列的这问题，因为现场咱们电表有装墙上的，有装杆上的，有装在电线杆子上的，有装人家房檐上的，什么样的安装方式这个都有。所以我们当时就是面对这个问题呢，就咱们就总结出来一个，说咱们要统一一种规范，到底是安装在哪里。所以我们当时决定把电表和电表箱安装在咱们低压电杆这个位置，因为当时咱们有的一些电表箱还用的这种金属表箱，然后装在墙上，那就会出现这问题。像在咱们像今天，下大雨啊或什么的，有可能线路老化，反正漏电，有可能就是对咱们各个家有一定的这种危害。装墙上的这种方式，我们坚决不推荐，安全这个系数进行提高了。第二方面，从产权分界上也是很明确的，农村地区基本都是这种 方式。 对，全北京公司都是这种方式了。咱们这个是这种安装方式呢，为什么能获得奖啊？就是推广到咱们北京公司了。北京公司在全北京公司范围内啊，都是这样的安装方式。 追求卓越品质，坚守执着内心，请听系列报道。我身边的大兴工匠。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记者采写的新闻专稿，无私奉献只为点亮万家灯火的大兴工匠张颖。从事电力工作多年，责任大是张颖心里一直紧绷着的一根弦。2010年，他们和往常一样在对银海某企业开展日常用电检查，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企业数据出现问题，这一情况引起了张颖的高度警觉。 就在那银海一户，咱们是现场排查发现的这个问题，然后通过咱们采集数据的这个验证，最开始他这户去的，我印象当中，因为我们到现场亲自去的嘛，管件的没在家，说那个去外地出差了，或者说那个电表是你们的，我们又动不了，我们也那不懂，反正就是这事儿。因为我们去的这会儿，因为就已经知道他是有事儿了。 随后他们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警方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企业雇佣外来人员多次对电表进行改装。通过警方的批评教育，企业最终配合公安机关现场抓获偷电人员。 所以说，就跟这个老板说你啊，你再约那人再过来，再约那人再过来，咱们抓个实的。确确实实也去按照这个走的，公安那边通过技术方式能了解到那两个人确实过来了，在现场实施改电表的过程当中抓了一个实的。后来这俩人交代是什么呀？有一个负责开车，一负责改。开车的那个是做馒头的，另外一个呢是在电表厂这个工作，对电表里面内部结构他清楚。 为了有效防范窃电行为，一直以来张颖还经常到一线检查计量装置，特别是对用电量异常的地区，有时要反复多次进行分析。 我们就是在行动庄那边有一客户，我们发现他上个月电位和这个月电位有非常大的变化，而且呢从我们这个采集系统也发现了这户的这些电流的关系也有了一定的变化。找到这户呢进行现场设备检查，设备检查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现场咱们所加的封印没有了，说现场确实有问题了，发现问题了，现场没有封印，没法区分开这种现场这个行为到底是用户的这个操作的问题，还是我们自己的运行人员和安装人员的问题，谁对现场的这个错误形式来负责。一看到咱们现场那个这种柜型从设计上就有这个缺陷，它就没法进行加封，所以说就肯定会给一些咱们现场的这个运维人员还也好，安装人员也好，就带来这个问题。现场就没法装。分析完以后呢，就说针对这种环网柜这种形制，我们要对这个柜体的这个封锁进行改进。 经过反复研究，2013年，他研制的高压计量柜门锁具项目取得了国家实用技术发明专利，并得到了大面积推广应用。这套反窃电高压计量柜门锁具的应用，每年可以为国家挽回损失上百万元。 所以说，根据咱们现场这个设备形式啊，我们进行了这个锁具的这个发明。只有我们这个职责的人才能去打开去操作这个事儿。从量上来说，每年应该得有两百多户的新增的量吧。 20年来，张颖努力工作、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也得到了认可。2015年，他获得了北京市有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荣誉称号。同年，国网北京大兴供电公司成立了张颖首席技师工作室，并得到大兴区人力社会保障局的认可，成为大兴区获批准资助的创新工作室之一。2016年，他还被人社部评选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作为工作室的带头人，张颖不仅承载着创新任务，同时他还担负着新员工的人才培养。 我就跟他们说，学技术确实很枯燥，但是学技术学到了就是你的，不是说你学了就忘了。你怎么样从技术上进行提高呢？那就是说教你这个知识了，你还得要去现场去实践。所以说现场出现问题，我说这个我觉得是好事，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在你技术上有所提高。 而在徒弟赵潇宁的眼中，张颖绝对是一名金牌师傅。他告诉记者，刚来到工作室的时候什么都不懂，而现在他却成为了计量专业的主力军。他说这主要得益于师傅的悉心培养。 我觉得张主任是一个工作中比较认真负责而且是精益求精的一个，一定要做到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老师，能教导我们各种专业知识或者管理知识，或者是如何跟施工队啊各个方面的人物进行交谈。所以我们都跟他学着现场的装表啊，然后或者是开发一些新的项目，然后他的思路啊什么点子啊，然后都会给我们来讲。 从最初拜师学艺到企业装表计量掌门人，一路走来张颖不断学习也不断成长。虽然技术硬了，名气大了，可张颖仍旧不改本色。20年里，他用实践诠释了刻苦钻研的工匠精神。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景然播音，圆圆、季诗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FM 986。 并行出发。 警告，未领取礼包，7到9月。